声音。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 回，照完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黑暗，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大学毕业生走出校门走入社会的这样的时节了哈。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刚刚走入社会找到工作之后呢，都会选择租房来居住。在这样一个租房的市场比较火爆的时候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专门为年轻的朋友准备了一期涉及到这个租房的时候谨防租房陷阱的这样一期节目，希望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提醒我们的年轻朋友，那么您在选择中介公司或者选择房东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需要格外注意的地方。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首都法官热线。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四季青法庭的曲静。哎，曲静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每年到这个三月份啊，其实是一轮这个租房的旺季。前两天呢我还看到了一个消息，就是讲这个在北京市租房子的几百万人的一些租房的一些遭遇和经历哈。的确租房子数挺不容易啊，而且呢有的时候比如说房主要把房子给卖了啊，或者说租赁期限到了啊，这个房主不想再出租了啊，等等理由可能会涉及到搬家啊，搬家也是一个麻烦事儿。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请到这个曲静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涉及到这种租房陷阱的一些问题，以及由这些问题需要提醒我们的年轻的朋友，那么您在租房子的时候应该仔细去审查的地方，应该避免的一些陷阱。那么下面呢我们先通过一起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第一个陷阱是什么？ 池先生呢，就是从那个房东那儿魏先生承租了一套房屋，然后池先生呢住了一段时间后，就擅自的将这个房子的一个主卧租给了马先生，也就是咱这个案子里的实际的这个租户，但是池先生却没有跟那个这个房东提前说要转租的这个事儿，这池先生呢就是我们通俗所说的这个二房东。但是在这个租了一段时间之后呢，马某就是这个马先生住进这个房屋之后，一个月，然后这个房主就把这个房子给卖了。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房主就不再继续出租了，是吧？ 对对对，然后他就跟这个咱们的二房东池先生签了解约协议，也把这个情况跟池先生说了一下。 这里再问你一下，就最初的时候池先生从我们这个房主魏先生那里租来这一套房子的时候，双方签订这个房屋租赁协议的时候，有没有约定比如说不能够擅自将房屋转租，有没有这一条呢？ 是有这样的约定的，是房屋租赁合同中一般都是有这样的规定，就关于转租条款。在这个案子中呢是明确约定了是不准再将房屋另行转租的。 那您刚才也提到这个结果呢，这个池先生的确将这个房子当中的主卧 转租给了一个姓马的人。当初啊，池先生和这个姓马的人又是怎么约定的？有没有签合同？房屋的租赁期限呢？这个房屋的租金的这个交纳方式啊，等等等等。 嗯，然后这个池先生呢和这个实际的这个租户马先生之间也是签订了租赁合同的。 嗯， 他们之间的租赁期限呢是一年，然后每个月租金可能是大概3400元左右，支付方式就是押一付三。 这押一付三是付给谁啊？付给池先生 是吗？对，是付给池先生。因为其实马先生自始至终都不知道这个大房主这个房，也就是说房东的这个存在的。 嗯， 池先生没有跟他说。 嗯， 然后呢这个池先生在这个不租了，这个就是没有办法承租这房子呢，这件事儿也没有跟马先生说。 嗯， 然后有一天呢，这个房主就上门来找马先生，让他腾房，说这房子早就不租了。 嗯， 然后马先生这时候呢才反应过来，原来自己找的是二房东，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房主。马先生呢就因为要找那个池先生退租金和押金，结果呢池先生就是态度比较恶劣，就说这剩余的押金和租金都退不了了，后来就干脆不接马先生的电话了。然后马先生没有办法呢，只好把这个来海淀法院起诉。 啊，他诉的是这二房东是吧？ 对，他起诉的就是这个二房东池先生，然后要求他退押金和租金。 嗯，一共多少钱 啊？3400一个月的话，应该是4个月了吧？对。 那还有押金是吧？ 对，加上押金一共是4个月了。 嗯，那就按照您的说法，就是其实这个马先生他没住多久啊，就被轰出去了。 对对对，他就是对碰上这种二房东转租的情况很容易，我们就是在审案子过程中就发现，就是很容易就被房东突然就赶出去了。然后他再去找二房东的时候呢，这时候二房东可能就跑了，或者就不接电话了。然后这时候租户可能也挺无奈的。 但这时候其实作为大房东来讲，就房子的实际的所有人来讲，他也会觉得很冤枉，是吧？那我就是把房子租给别人了，我们还明确约定你不能转租。那现在我要把房子卖了，那你这个就是这个租户，那你就得搬走啊，是吧？ 对对对，其实大房东让租户腾房也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因为人家都住进去了，你让人家突然走，可能那个租户吧也有抵触情绪。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后来法院是怎么处理的呢？ 这个就是我们海淀法院呢经审理认为，这二房东池先生呢他没有经过这个房主的同意就擅自将房屋转租，这种行为呢其实是一个无权处分的行为。 嗯， 因此这二房东和这个实际租户马先生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是无效的。因为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呢，但是马先生也实际在这个房屋中居住了几个月，因此就是池先生也就是二房东只需退还他这个剩余部分的租金以及押金就可以了。 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二房东找不着了呀。 这个案子的这个就是是缺席审理的。 嗯， 因为二房东他就是干脆不接电话，然后法院联系他也联系不到。但是呢我们法院给他那个寄传票他是签收了的。 嗯， 他签收了但是没有实际到厅应诉，所以说我们走的是缺席审理。 哦， 是不影响案件的正常审判的。 但这个里面就涉及到，其实我觉得最倒霉的就是这位姓马的马先生。 嗯，对 啊，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租了这么一个房子，本来觉得挺好，然后结果还惹上了一身官司，然后您还得重新再租房子。那您呢，已经付出了租金呢，现在虽然法院判决应该返还给您但是执行的怎么样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 对对 对。 对 吧， 对。 哎，那这个里面您觉得作为我们这个承租人来讲，我们应该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通过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呢就是当时开庭的时候，这马先生就说了一个句话，他就觉得在北京一直就是这么租房的，也不需要核实什么房东的身份，可以看出来就是一些普通的这个租户可能平时没有不具备这个专业的知识呢，他们就比较理所当然的认为可能就是跟你签合同的人就一定是房东。 嗯， 这其实从这案子里看根本也不是这样子的。 是。 所以我们呢法院就提醒这个租户呢注意一下，要避免碰到这种假房东或者是无权转租的二房东呢，就一定要在签订租赁合同前呢核实好这个房源的真实性以及这个房东的身份。 嗯， 我们可以让那个房东出具一下他的身份证件以及这个房屋所有权证书。 嗯， 如果他说是租过来的话，那么我们应该看一下他这个租赁合同，然后查一下关于这个转租的条款，看一下他到底有没有转租权限。 嗯， 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就是万无一失了吧。 梳理法治热点， 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个案件呢，就是是这样的，是抗市场风险能力比较差的这种小中介，就突然人间蒸发了。 嗯， 然后这个租户呢，退租金就一波三折。曾先生呢，就向一个中介公司，这个承租了在海淀区的一个房屋，把半年的租金都支付给了中介公司， 就一下交了半年。 对， 嗯， 但是呢，才住了大概三个月吧，然后也是房主突然找上门来说，这个中介公司没有把这个房租交给房主， 嗯， 所以说这个房子现在这个房主不能租了， 嗯， 就让这个曾先生呢赶紧腾房。 嗯，但曾先生说我已经把这个房租一下子交了半年了，是吧？我房租已经交了，但是于中介公司如果不给你的话，那是你跟中介公司的问题，那你不能把我给轰走啊！如果我是房租户的话，我可能会这么说，但这里面就涉及到就很多问题了哈。那现在关键是这事情怎么办呢？后来， 嗯，然后曾先生呢，他也是挺懵的，然后他发现这个事儿之后，就赶紧就和中介公司联系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嗯， 然后结果呢，这个中介公司就也是电话联系不上了，然后他又跑去这个营业点去看，然后结果发现人家都搬走了，中介公司。 哦， 就是， 这就是一个小中介。 对对，这种就是在那种小区里面的那种小中介。这曾先生呢，就是也是找不到这个中介公司退钱了，没办法，他就是和房主又另行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就是又把这个重新交了一份租金给房主， 哦， 这样才能继续在这房子里住下去。 房主呢，就是说他承租人跟房主的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对对。 但是呢，承租人损失了一笔钱。 这个案子他也是来法院起诉了。这个我们当时给这个中介公司打电话，然后是联系到了这个负责人啊，但是他态度特别蛮横， 哦， 然后就说就是这个钱就退不了，我们现在就是经营不下去了，我们法院就让他来，这个法院就是应诉啊，就是开庭，他就都不来。后来我们没有办法，使用了多种送达方式都不成的情况下呢，我们就使用了这个公告送达的方式， 嗯， 然后就是正常的开庭，然后就是出了判决， 就这起案件也是缺席开庭的， 对， 是吧？ 就可以看出来这是， 哦， 通过小中介这种承租的案子，承租的这种人呢，很容易就是找不到人，就只能缺席审理了。 那就算缺席审理，最后拿到胜诉判决了，执行也是问题啊。 对，而且不仅是执行是问题，他这个从你那个到法院起诉到最后拿到这个胜诉的判决，其实是时间很长的，可能要几个月。一般的当事人就觉得实在是就有点那个费心费力的。 那后来这起案件也的确，我们这个承租人拿到胜诉判决了，是吧？ 啊，对，确实是拿到了，因为他这个确实挺无辜的。 那这起案件当中啊，作为承租人来讲，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弱势的一方哈，损失了这么多钱，现在能不能够执行回来，还是一个未知数。 嗯， 那您觉得这里面需要有哪些向我们承租人提醒的地方？ 对，在这个案子中呢，我们就是想提醒承租人注意的是，在寻找房源的时候，其实也不只是承租人，那个房主在这个，就把房子出租给这个中介机构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寻找这个有资质的这个正规的中介公司。 嗯， 因为这些中介公司呢，它就是经营多年，有一套标准化的服务流程了，而且在住建委和工商行政部门都有备案登记的。 嗯， 就是应该说服务更有保障，而且就是有相关部门负责监管，比那些小中介可能要更好一些。 对，而且这种大中介呀，规模比较大啊，财力比较雄厚。 对 啊，一般情况之下，哪怕关一两家门店，或者是四五家门店，那不会影响到整个这个中介经营不下去，他不会跑路，不会垮台。啊， 对对对， 啊， 而且我发现就是这些租户呢，就是找小中介，其实还是主要原因还是可能是预算有限吧。 嗯 嗯，对，因为可能就是大的中介公司收中介费可能是比较贵的。 嗯， 但是我们要提醒这个承租人呢，注意一下，就是即便是预算有限，但是也不要盲目的追求这个他们这个低房租、无押金、无中介费这种噱头。 嗯， 很多小中介呢，在招揽客户的时候都说没有中介费，没有其他费用。 嗯， 但是呢，我们在平时那个办案的时候呢，也发现虽然一开始他说没有中介费用，签了合同的时候就说没有， 嗯， 但是到最后你退房的时候呢，他可能就 各种寻找理由不退给你押金，其实就相当于用押金来折抵了这部你的中介费。 嗯， 最后呢，其实你也是得不偿失的。 对，那么涉及到退还押金的案件，下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另外的一起。 第三种我们这种经常碰到的情况呢，就是因为没有严格履行合同中的约定，导致违约，然后最后没有办法退还押金。 哦，刚才您说的是那种想退押金退不成，因为中介跑了，或者说是种种原因哈。那么下起案件是因为的确涉及到构成违约的情况了。 对对对， 那您跟大家讲， 丽田公司呢，就是将这个北京市一个就是西城区的一个房屋，就是出租给这个陈女士，然后签订了这书面的这个租赁合同，然后租金的支付方式呢也是押一付三，然后这样一年交四期的房租，然后每一期房租的具体交纳时间都约定在这个书面的租赁合同中。 嗯，约定还是很清楚的，是吧？ 对对对，而且如果逾期支付的话，需要每天缴纳100元的滞纳金。 嗯， 然后陈女士呢，就是按时缴纳了，就是前三期的这个房租，但是就是唯独是第四期房租呢，就晚交了，大概得接近2个月的时间。 哦，那么长。 对对对，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吧。 嗯，那最后还是交了是吧？ 对，最后是交了，但是却晚交了2个月。然后现在合同到期了呢，陈女士就去找中介公司去退这个押金。但中介公司呢，这时候就不退押金了，就说因为他陈女士延迟缴纳这个最后一期的这个房租，构成了违约，然后应该支付这个滞纳金和违约金，然后正好就用这个押金来抵扣，然后这个双方也是僵持不下呢，陈女士就来法院起诉了。 哦，那这起案件，陈女士2个月不交租金，如果换了一些别的中介的话，可能早都解除合同了。对，有的时候可能中介方他会在房屋租赁合同当中约定，就是如果比如他也会约定滞纳金，但如果超过多少多少多少天，如果你还不缴纳租金的话，那合同就解除了。 一般情况呢，只要是超过，一般合同上都会约定，就是迟延交付租金达5日，他就应该就是算违约了，就是他这个2个月那个这个中介公司就还算可以。 对对对啊，很宽容的了。 对，然后这个案子的审理过程中呢，然后法院是这么认定的，就是陈女士呢确实是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如期的支付这个租金，确实构成违约，应该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这个违约金和滞纳金。 嗯， 然后现在中介公司仅要求用这个押金来冲抵这个滞纳金和违约金，然后是法院是予以支持的。 哪怕比如说押金可能少一点，不够这个冲抵滞纳金和违约金，但中介公司说我就拿押金冲抵了， 对，他就不再主张了， 多了我也不要了，那这点法院是支持的。 对对，是支持的，因为就是我们还是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吧。 那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对，这起案件呢，主要是我就想说这个租赁合同呢，其实是在咱这个房屋承租过程中最重要的书面材料，也是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中呢最看重的这个证据材料，因此我们这个租户在这个租房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看这个合同约定的这个条款，然后严格的按照合同的约定来履行自己的义务，避免因为一不小心呢就造成违约，然后最后可能这个押金退不回来，有可能还不够，还得就是多交这个违约金和滞纳金。 对，像合同中约定什么时候应该交租金，如果晚交租金的话每天要付多少滞纳金，如果你晚交了多少天之后呢，合同我们就解除了，算违约了。其实这个呢，大家一定要这个记清楚，看仔细啊。 对对对，然后在那个合同过程中，其实有几点是需要注意的。就是一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水电费、燃气费的这个缴纳，也是一个比较容易构成违约的一个点 啊。对对 对，所以说呢，租户在初次入住房屋的时候，一定要记好这个水电表的这个表述和这个使用次数，然后呢，让房主或者中介公司签字确认一下，然后在退房的时候呢，再看一下这个电费、水电费有没有缴清，如果缴清的话，让房主和中介公司也签字确认一下，然后把这个书面的清单呢留存下来，以免就是到时候发生纠纷的时候可以有，就是可以参照一下。 其实还有包括其他费用，比如什么网费啊等等等等啊，现在这个乱，不是说乱七八糟，就是说各种各样的杂费可能还挺多的。 对对对，而且就是在这个房子，这个有时候就是房主就退房的时候，房主可能就说，我当时给你的家具是这些这些品牌，这些是就是这么样的使用状况，然后退房的时候，他又说这个家具就有可能有丢失啊或者损坏的情况， 嗯， 然后也就是说也就不给你退押金了。 嗯， 我觉得这个时候呢，还是在入住房屋的时候，咱就是写一个书面的这个物品交割清单，记录好这个屋内的这个物品的这个品牌啊、数量啊、这个墙体的这样情况啊，就咱拍照留存一下，这样退房的时候也避免就是因为这样不必要的一些发生一些矛盾吧。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另外一起案件呢，就是在签订租赁合同时候没有考虑自身的这个履行能力，也没有对就是特殊的要求进行一个特别的约定而引发的矛盾。 嗯， 是这样的，就是蔡先生呢是租户，然后他从房主这儿然后承租了一套比较高端的小区，然后签订了租赁合同。那签约前呢，这个房主就跟蔡先生说，我这个房子里有一个特别大的鱼缸，还挺漂亮的，就是也搬不走，如果你要租这个房子呢，你得帮忙养一下鱼，经常清洗一下这个鱼缸。 就是说这个鱼缸里当时租的时候是有鱼的。 对对对，是那种比较漂亮的那种热带鱼。 那还挺好的呢。 对，然后这个蔡先生呢，其实年纪稍微有一点大，然后他就还挺喜欢这种鱼的。然后呢他也没太多想，然后就答应了。就说可以帮你养鱼。真正的入住到房屋里，就发现鱼缸太大，这蔡先生有点年纪，可能就换水啊喂鱼啊就觉得还挺费劲的，就跟这个房主说就不太想帮忙养鱼了，然后房主就不同意，然后蔡先生说，如果你不同意的话，那我就不租这个房子了，要不然我就提前搬走吧，你把剩余的押金和把剩余的房租和押金退给我就行了。然后房主呢就不同意了。 为什么不同意？ 因为房主说，你才刚住了这几个月，如果你就不突然不租了，那我再出去租的话，可能就中间这有一个就是损失，而且就是养鱼的问题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也不影响你继续住在这个房子里。 嗯， 所以说房主就说，就是不能不租，或者你要即便不租的话，你得赔给我一个月的房租作为这个损失。 嗯，因为你不租了之后，我再租出去中间会有那一段空窗期。 对对。 是吧？啊，那这个损失你要给我补齐。那其实作为这个承租人来讲，他不愿意啊，蔡先生肯定不愿意，干嘛我要这个多为你多掏那么多钱啊， 对对对，然后蔡先生呢这样就然后就来法院起诉了。然后我们法院呢在这个审查他们这个书面租赁合同的时候呢，发现就关于养鱼这个是没有书面约定的， 都是口头的。 对，都是口头的。然后现在发生纠纷呢，其实就没有办法依据这书面的租赁合同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也没有办法就是来判断到底是谁违约。然后蔡先生呢只是因为不想养鱼，就是说不租这个房子呢，我们法院认为是没有道理的，至少没有合同依据。而且法院看他们俩的矛盾实在太大了，如果继续让这个蔡先生承租房屋呢，就是可能会有后续的不良影响吧。然后法院就给他们解除了合同，然后让这个房主就是扣除一个月的押金作为赔偿，然后把剩余的房租退给蔡先生。 那蔡先生其实还是有损失的。 有损失，蔡先生其实也是挺不高兴的吧。就是没想到这个因为养鱼引发了这个矛盾，然后还损失了这个一个月的这个房租。 对，这里面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对，这方面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这个租赁合同是很重要的，然后如果我们在这个在签订租赁合同时呢，一定要考虑到这个自身有没有这个履行能力。你再去这个对每一个条款进行仔细的推敲再去签订。然后如果有一些比如说特殊的要求，像本案中的这个养鱼的问题，一定要约定在这个书面的租赁合同中，避免到时候发生纠纷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就没有合同依据去那个处理。 比如双方的 水电费的负担啊，网费的负担啊，还有物业费、供暖费的负担啊，应该由谁来交？怎么交法啊？其实这些细节都应该照顾到了。 现实生活中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特殊的情况，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呢，去制定一份属于自己的这个房屋租赁合同。这样的话，可能就是旅行过程中呢，你可能是最符合自己的心意呢，也不会引发太多的矛盾。 就像这个养鱼的这个事儿，如果真的是这个房主啊没有办法把这么大的鱼缸搬走啊，那么他呢如果对承租人有什么要求的话，其实可以写在这个房屋租赁合同当中， 对 是吧？ 对，当时蔡先生其实在签约前呢，其实可以和那个就是其实可以把一些要求就是写在这个租赁合同中，比如说那个房主需要每个周一周一次过来帮忙换水，帮忙清洗一下鱼缸，这样蔡先生年纪比较大，他可能做这个清洗鱼缸这些事儿就比较费劲。如果只是稍微给鱼喂喂食啊什么的，可能就 这个还省点， 对，就可能还行，可能就双方就不会有这么大的矛盾了。 另外呢，可能的确有一些房主啊，他有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东西啊，或者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嗜好啊，而这些东西呢又在原来的房子里面不能搬走，或者是搬不走。那么这个时候如果需要承租人配合帮忙照看一下、照料一下。看护一下的话，那么其实应该在合同当中有一个明确的约定， 而且就最好还约定好，如果说这个无力再去照顾这个东西的话，那我能不能就是提前搬走，最好有一个提前的约定， 就约定明确了非常的重要哈。 平时在审案子过程中也发现很多人拿来的这个房屋租赁合同是特别不规范的，很多条款可能没有，然后他们可能就在网上随便找的。其实我们可以提醒那个承租人注意一下，这个北京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委员会网站上可以自行下载这个北京市的这个房屋租赁合同范本，这是一个最为规范的一个租赁合同的那个书面的范本 啊。但是范本呢是一个格式性的这样的范本，就还像鱼缸这件事情，它不可能约定鱼缸是吧？ 对， 所以说它如果有什么特别的一些要求那么要在相关的补充协议啊、补充条款当中也要说清楚了，是吧？ 对， 嗯， 就我们可以制定一个补充的合同。 那今天呢涉及到这个房屋租赁的一些纠纷也希望啊通过我们今天的四起案件给大家，如果今后如果涉及到租房的话，能够带来一些指引和帮助。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四季青法庭的曲静法官，谢谢。 谢谢主持人。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聊涉及到房子的话题，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收听的是档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物空间和纪实传奇节目的制作人刘丽。休假的时候去英国，有一天住在牛津附近的一个庄园里，贪恋美景舍不得多睡，一大早就起来穿行于森林和草坡，不时还有肥肥的野兔从身边跳过。爬上一个山坡，一回头，一汪绿水就在晨雾中若隐若现。旷野无人，凉风拂面，我坐在这边山头看风景，一只乌鸦站在另一边山头看风景。总觉得生活在别处，总想着逃离车水马龙纷乱人群，却在远离尘嚣的这一刻发现，原来一直想逃离的地方最温暖。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